在中医这儿，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了啊。那么齿龈为胃络啊，你像好多人找我治那个牙龈炎、牙髓炎、牙龈萎缩，哎，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祖国中医的智慧啊，观其标而知其本。之所谓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人体所有的外在的变化，它都有着内在的原因。牙龈萎缩，这人呢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还没得呀，没得早晚得得，一定要记住，人所有外在的变化一定是起源于内脏的原因啊，这叫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啊。人呢一生气脸色变了，你记住是先生气后变脸啊，先生气后变脸啊。那牙龈炎呢，牙龈炎就有胃热浅表性胃炎呢，同时呢做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牙龈变得坚固了。一个是先天之本的牙齿，一个是后天之本的牙龈，一个是肾，一个是脾，你看它是相辅相成的啊，说这点大家也知道啊。二一个啊，你看人那个元气足不足，人的伤口愈合速度啊，伤口愈合速度是吧，人的感冒的康复速度啊，感冒不管打不打针吃不吃药，七天，你感冒七天还没好，说明你另有其他的病症，是不是？人老感冒不用说呀，元气大亏啊，是吧，那伤口老长不上啊，骨骼啊骨折了也老长不上啊，骨不连呢，这都是元气大亏的表现啊。我上一档还给大家讲了一个最简单的，怎么知道你的元气现在足不足啊，就看一看你的裤腰带，哎，就看一看你的元气是不是啊，元气足，哎，任督二脉通，五脏六腑全自动，你的带脉就能约束人的百脉，收敛啊，人的肚皮就不松，紧绷绷的啊。回过头来呢，哎，你像有的女同志生完孩子之后那肚皮就上不去了，说明啥呀，说明大伤元气，说明带脉呢哎已经淤阻了。而也有的年轻的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哎呦那个体型恢复得太好了，哎，肚皮紧绷绷的，这什么原因呢，哎，这就说明这人的元气足啊，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呢调补得好，他元气足，任督二脉通，哎，的人呢就不鼓肚子，哎，他肚皮就紧绷绷的，带脉收敛的就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所有得富贵病的人，哎，腰围都特别大，大将军肚，这都是元气大亏之症。所以不管人胖还是瘦，你的肚皮是松垮垮的还是紧绷绷的，它都表现着你的元气是否充足，是吧？说我们讲百会穴讲这些干什么呢，哎，这就是收敛啊，收敛，哎，这个带脉就像系在狗脖子上的链子，它跑得快了你要拉着它让它慢一点啊，它见到路边有吃的它走得慢了你又得拽着它让它快一点，所以有了这个约束，就像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一样，有了约束，哎，你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冒进，就不会落后。后来呀，大家注意呀，我们看神话故事，我们看西游记，后来这个悟空啊终成正果呀，西天取经回来啊，封了什么呢，封了斗战胜佛，哎，这悟空跟师父说，说师父我求您件事，说你帮我把这金箍去掉吧，哎，师父怎么说的，说不用去了，你看看，孙悟空一看，哟，金箍已经不在了。那什么意思啊？啊，戴的时候是戴上的，这怎么不取而自然消失了呢？ 哎，就说明人历经磨难之后他忠诚正果，哎，他这个什么呢，约束力，他已经能够约束自己了，就不需要外物了。所以我常给大家讲啊，天底下没有最好的保健品，天底下只有最好的养生文化。所以最好的养生方式就是我们上古之人传承下来的啊，因天之序，顺其自然，天人合一。说最好的养生就是生活行为，而不是依靠保健品。实际上我们用的保健品，我们用的药物，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哎，就相当于这个，哎，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一样。哎，当你身体真正的元气足全自动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它了，是吧？但是呢，对一些元气大伤的，你像我给大家讲过糖尿病、肾病，是吧，心梗、放支架啊，肝硬化、腹水，是吧，你像那个常年的高血压、脑中风，你像遇到这样的病人，我也直言不讳，我说您的元气啊一辈子也补不足了。说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只能补一辈子，让您这一辈子病啊别加重，让这元气呢别欠着点，始终呢给它补着点吊着点，是吧。所以人吃药啊没办法健康长寿，相反呢药物呢还会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甚至呢药毒猛于虎。但是这养生啊，它就好比啊良师益友，好比你的朋友一样，它是可以和你相伴终生的。人都说呀，酒是陈年的香，朋友是老的好。那么我告诉大家，养生这个东西，这个方法绝对不是什么呢花钱秀腿，养生的方法也不是越多越好，它就和你的老朋友一样，一定是最适合于你的，最有文化底蕴的，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这才是养生之上道，养生之至真之道啊。那么人家有百会穴，到底高血压的病人能不能按百会穴，我今天就给大家把这答案揭晓啊。百会穴啊，它是啊人头顶上最高的穴位，是吧，是人体督脉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是吧。人体好多的阳经都会呢在头顶百会穴呢进行交汇，故而呢咱们中医啊有一个说法叫百会百会百脉交汇啊，是人的阳气啊非常汇聚的地方。那么这个百会穴它的点穴按摩有什么作用呢，哎，它可以平肝息风，可以提升阳气，可以呢醒脑开窍。所以啊你像低血压的人按百会穴提升阳气提升血压，哎，这就顺理成章的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病人难道也能按百会穴吗？实际上啊，所谓的高血压病人不能按百会穴，因为百会穴是升高血压的，实际上这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祖国中医他就不管你什么血压高血压低，他只管人的阴阳五行的变化，是吧。你像富贵病的这类的高血压病，它多半都是阳气虚，血液粘滞，导致血行瘀阻而导致的血压升高。所以啊我们按摩百会穴提升人的元阳之气，促进了气血的流通，相反不但不会升高血压，还能使高血压病痰湿瘀滞型的高血压病还能降低你的血压。而且百会穴的按摩和百会穴的磁疗还能呢对严重的高血压病人挽救于危难之际，是吧。说这怎么回事啊，你像有的那脑出血的病人憋得头疼的，甚至有的那外伤的，我记得有个兰州的朋友，是吧，38岁 交通事故，高压200多，低压123，真的打不进去了，输液输不进去，降压降不来啊，还不敢手术啊，血压降不来手术， 脑出血人命都没了。哎，所以他的姐姐找到我，三五年前的事了，是吧？哎，我就教了他两个方法，一个是涌泉穴贴刺灸，一个是百会穴贴刺灸，而且点揉按摩。哎，你看涌泉穴贴刺灸，家都能理解啊，涌泉穴朱砂仁肾经嘛啊。而百会穴为什么能挽救高血压病人的生命呢？哎，这个道理很复杂，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呢就会一目了然了。说咱们在家烧开水呢，啊，用茶壶烧开水呢，而用水就开了，你看顺那个壶嘴啊、壶盖啊，那开水可就溢出来了。说这时候火还避不了，有什么办法不让那水扑出来呢？你看有经验的人，他会拿根筷子，一下子就把那壶盖给挑下来了，是不是？哎，你看壶盖一打开，那水还是开的，但它就不会扑出锅来。那这个叫什么呢？哎，这个把壶盖打开这一个小动作，在祖国中医上叫醒脑开窍啊，醒脑开窍。就像有些常年高血压的病人突然间鼻子流血了，还要家人吓坏了，我说不用害怕，只要你鼻子流血了，你这样的人就得不了脑出血，也得不了眼底出血。说为啥呀？嘿嘿，你那叫泄洪了啊，泄洪了，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祖国中医的点穴按摩调的是阴阳，百会穴既不是什么单纯的升压穴，涌泉穴也不是什么单纯的降压穴，因为只要经络疏通，百脉调和，人呢是全自动的。所以呀，我们按摩百会穴，高血压可以给你降低，低血压可以给你提升。哎，因为呢，最终达到的是一个阴阳平衡的过程。同时，百会穴的按摩对中风后遗症、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和癫痫也有呢特殊的作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一共呢给大家列举了六大生命保健强壮的穴位，这六个穴位啊分布的还蛮有趣儿。头顶百会，脚踏涌泉，后背背着个大椎啊，胸口守着个痰中，后腰这儿呢有命门，小腹这儿有关元，这正好是六个啊，而且是相互对应的。哎，那我们就先给大家说说百会和涌泉。百会穴它隶属于督脉啊，好多老听众老朋友已经知道了百会穴的查病和养生保健的作用。百会穴怎么查病啊？哎，我昨天教了大家百会穴的取穴法。百会顾名思义，百脉交汇，是人体啊诸多阳经在头顶上汇聚的一个重大穴位，它隶属于人体的督脉，主人一身之阳气。你身体的阳气足不足，就看这个百会穴。百会穴呢查病叫一摸按按，这一摸，你摸一摸你头顶百会是饱满的还是凹陷的。这第二个就是按压，按压是否有疼痛感，是不是？哎，百会穴塌陷 是脑萎缩。低血压是人体脑髓气血亏虚之症。我给大家呢总结了一个歌诀，叫三线必有一尾。这个三线就是三大穴位的塌陷。说这个呢，我还得给大家多啰嗦两句啊。说人呐，哎，人有社会性啊，人有思维啊，所以呢人呢他不是猫啊狗。你看那小狗啊，他见到他喜欢的人他摇尾巴，他见到他恐惧的或者他讨厌的他就汪汪叫，甚至呢他就呲牙瞪眼。你看说明他不会掩饰，是吧？而人，哎，人就不一样了，人是一个很复杂的生命体啊，因为人有思维有情志有社会性，所以人得的病比动物得的病就复杂的多啊。人呢会笑里藏刀，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容易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他表里不一。还有的人生气了也不说，老好人暗气暗憋，而这样的人呢是肿瘤的高发人群。所以养生啊，人不能违背天地自然之道，违背了就要得病。那么什么是天地自然之道呢？主国中医说，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也就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内和外，内在的变化和外在的情况，它是相互依存着的，是吧？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还说人这五官啊，人的五官呢是五脏在体表的开窍。所以说呢，大家伙你看到医院看病啊，那治病啊效率最低的就是医院的五官科。为什么呢？因为五官科的医生多半呢都是治标不治本啊。我常给大家讲啊，我说人百病根五脏啊，人百病根五脏，人好多疾病在体表的只是现象，而内在的脏腑变化才是疾病的根源。那么哪个先变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是内在先起变化的。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讲说，内因起决定性作用。所以老年人呢身上起了老年斑了，他就会问医生啊，用什么方法才能把这老年斑洗掉啊，实在太难看了。哎，医生给开了一些抹的药。实际上这样的医生，哎，就是刚才我讲的水平啊很低的医生啊，也就是主国讲的下医啊。主国中医上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医者治胃病，下医者治乙病，就这么个区别吗？老年人为什么会长老年斑，甚至有人把这斑叫瘦斑？那我告诉大家，瘦斑不长寿，因为这个斑它也是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皮肤上长斑，我告诉你，你的内脏上也长，你的血管上也长，这就是人的血液垃圾沉积在你内脏的黏膜上，或者沉积在你动脉血管上，积少成多，从皮肤表面溢出来。所以你身上有多少斑，你的内脏、你的血管、你的肺脏的黏膜上就有多少斑，对不对？哎，所以上医者治胃病，他能看病能入目三分，下医者治乙病，他看病就只能头疼治头脚疼治脚。 我们用香柏木、竹芋木桶来泡手泡脚啊。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找到我，哎，徐老师，你看我这斑呢，淡化了，退掉了。我说我恭喜您呐、啊，这叫无毒一身轻啊。你看，所以啊，我告诉大家，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我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成长为什么呢？养生保健的行家，看现象就能知本质，那么您的身体的健康将是表里如一的健康啊，而不是徒有其表。那么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人体的啊，六大生命强壮要学，其间呢也有表层的和深层的一些养生文化啊。你比如说按百会穴，我给大家昨天讲它三大功能。第一呢，可以平肝潜阳，对肝阳上亢的血压居高不下的，按百会穴可以达到降压的目的啊，平肝火。二一个可以提升阳气，按百会穴呢，常年血压过低的人可以提高血压，可以康复贫血症。第三个呢，就是百会穴的醒脑开窍的作用，对于帕金森、脑萎缩、脑中风后遗症、失眠啊，哎，这样的朋友通过百会穴的按摩也都能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具体的按摩手法呢，我们不多强调，一个是以手握拳，用拳心扣在百会穴上，另一只手扳住拳头旋转按摩啊，一次按个三五分钟。另一个呢叫虎口按摩法啊，把手握拳以虎口这地儿扣到百会穴上啊，进行按摩啊。啊，实际上呢主要就是百会穴及百会穴前后左右四神冲的穴位，一个组穴按摩疗法，强刺激为补啊，强刺激为泻，弱刺激为补啊，补泻有度啊，补泻有度是吧。那么其中点穴按摩疗法当中的开穴啊，经络的疏通和脏腑调节，在大家整个实施过程当中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体验。您看一看您实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究竟到了哪个步骤，到了哪个程度，到了哪个环节啊。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是足心涌泉穴它的点穴按摩法。首先呢，大家要知道涌泉穴的位置啊，现在好多人呢还是找不着涌泉穴的位置是吧。涌泉穴在什么位置啊？哎，它在足心啊，足心。我们呢不算脚趾头，把脚掌啊分成三段，在上一段和中间这段的分界线这，也就是足心的上三分之一这个中心的凹陷处，哎，就叫涌泉穴。这个涌，哎，就是泉涌的涌啊，趵突泉的泉水咕噜噜往上冒泡是吧。所以涌泉顾名思义叫血如泉涌。这个血如泉涌不是出血了，是血液在身体内像泉水一样汩汩作声，奔流不息，恰恰是人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一个表现是吧。那么这个涌泉穴呀，大家注意它的归经，它属于呢人体足少阴肾经的一个重要的经穴，哎，所以我们按涌泉穴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啊，有的朋友说是补肾，哎，按涌泉穴不吃饭，人难道就不饿了吗？所以啊，在祖国中医养生当中， 我给大家讲的四疗养生，是吧？心疗、体疗、食疗，再加之药疗，这四疗养生之前三个绝对是缺一不可的。人不吃饭，是吧？饿得已经打晃了，你再按哪个穴位，你也不能让一个饥饿的人能让他有吃饱了饭的那种效果。所以我常讲，我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按摩穴位它绝对不是万能的，特别对一些气血亏虚的人，有时候呢点穴按摩还可能呢适得其反，是不是啊？因为人的元气都没了，你还按什么呢？啊，甚至你还会伤了元气，是吧？那么涌泉穴啊，在好多人认为啊，它是降压的，而实际上呢，涌泉穴不但可以降压，还可以升压。哎，这是和我给大家讲那督脉的啊百会穴是一个道理。人的穴位它既不是降压药，也不是升压药，而穴位的目的，它就是经络上的一个门，通过按摩这个经络上的穴位来达到促进经络畅通的目的。经络畅通，百脉调和，人的五脏呢才能协调，人的阴阳才能平衡。所以说咱们大家点穴按摩绝对不要为了按穴位而按穴位，一定要掌握住点穴按摩的方法的精髓啊，方法的精髓，是吧？你包括我们在穴位上贴磁，在穴位上贴这个磁灸，目的呢都是通过磁场、磁疗、针灸、点穴按摩的这种作用，以磁场代替呢针灸，来起到一个促进的血脉疏通的这么个过程。涌泉穴贴磁啊，涌泉穴贴磁，这个呢对于像高血压的朋友，对于中风后遗症的人，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脑萎缩、浑身的浮肿，这样的肾精不足啊，肾精的瘀阻类的病症，你还有像夜尿频多呀、前列腺的疾病啊、高血压、哮喘、爱感冒、免疫力低、慢性腹泻，这都是涌泉穴这个经穴以及呢足少阴肾经这条经络所调理掌管的一些病症。所以大家在学习和使用上一定要把它正用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健康知识的内容的重点就是告诉大家，涌泉穴不是降压药，但是呢它是足少阴肾经，是它畅通的一个全面加强和保障。希望大家呢正确认识这个穴位，按摩涌泉穴对于呢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牙疼，是不是啊？严重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可以讲应该叫有奇效啊！希望大家把它应用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被称为生命科学，只是啊，因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所以呢，在对生命科学的研究的方式、方法和方向上就大不相同了。那么，祖国中医呢，讲求的是以人为本，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所以呢，祖国中医他所研究的养生文化，不是孤立的在研究一个病， 也不是在孤立的研究一个人，而是呢把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和天地自然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体五脏和阴阳的变化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中医啊，它讲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这是在唐朝以前中国道医啊，那个时候医生是讲修炼的，哎，他对人、对天地自然、对整个宇宙万物的认识，用的是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文化，这是我们传统的东方医学。那么西方医学呢？西方医学则不同。西方医学啊，讲究的是解剖，讲究的是生理、病理、组织、胚胎、细胞。所以啊，西方医学啊，把人划分成男女老少，之后呢，又把人呢大卸八块，分成了八大系统或者十大系统，系统到组织，组织到细胞，细胞到什么呢？到细胞核，到了 DNA， 到了基因片段，到了电子纤维镜看到的最小的单位，再往下分解没办法分解喽，钻到了牛角尖里去。所以今天呢，回过头来再给大家讲中西医文化，哎，我就感觉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啊！我这人不反对西医，实际上西方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组织胚胎学，包括现在的基因，它对人体的生命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大很大的贡献，但是片面的强调某个零件的功能，而忽视了整体的协同作用，这就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英雄主义是一样的。有那么一句话说的多好啊，说好虎架不住群狼啊。所以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它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它必须是团队。那人体也是这样的，你有再强壮的肾脏，而你的心脏心肌梗塞了，你可能也要小命玩完。所以这种效应呢，在国际上称之为木桶效应啊，木桶效应。好多朋友也见过我们香柏木足浴木桶，是不是啊？大家都见过这个。哎，什么叫木桶效应？木桶是一块一块木板竖着冰起来的，那么你这个木桶里头能装多少水？大家一定记住，它不取决于你最长的那根木板，而恰恰相反，它取决着于你最短的那个木板。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好多人他看待自己的时候，他却总是看到了自己的优点，他看不着自己的缺点。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没法发展，他就老是狂傲自大。那么对于健康也是这样，你有五脏六腑，人有四肢百骸，但是大家记住，人的健康水平它不取决于您最好的那个内脏，而恰恰相反，人的健康水平它取决于人最差的那个脏腑功能。木桶效应，木板长就是长，短就是短。那么为了让这木桶更多的装点水，哎，那工匠呢可能叫取长补短，这样呢把最长的木板锯了，让最短的木板长上来。这是生活当中木桶装水。而人体五脏呢，结果呢现在好多医生治病采取的也是这种锯断木板的方法。 那么结果为了治糖尿病，用药把肾脏给伤了。因为为了治你这个糖尿病，你那药它就伤肾呢。所以啊，木桶啊，你想让它多装水，你锯断那个长的木板是要给它接到这个短的木板上。但是如果你只把木板给锯断而没有弥补这个短的木板，那这就是现在的化学药物，就是现在的手术开刀。你拆了东墙你没有补西墙，那么最后呢，只能是雪上加霜。而祖国的中医药文化，我们深入地研究了中医和西医的一个结合，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应用。我们采用的是协同，我们不去伤害任何一个脏器，但是我们培固的是元气，元气足，协调作用就可以让你最短的那个木板，也就是最差的那个内脏先得到补充。因为呀，中国人是非常讲仁义礼智信，而中国人的仁义礼智信是向人体学来的啊，是向人体学来的。仁肝脏啊，义心脏，礼来自肺脏，智来自肾脏，而信呢来自于脾脏，是不是？所以呀，当人体啊，您喝虫草酒把元气培固了之后，你记住，人体里边是非常和谐的一个社会，在没有外源性药物的干预的条件下，人元气补足了，他最先补的就是你最虚弱的那个脏器，最弱的那个内脏，是不是？所以好多朋友都深有这样的感触，啊，深有这样的感触。哎，我们最先好的那个病，一定是我们最严重的。大补元气，它补的一定是你最弱的那个内脏。我常给大家讲，我说元气是父母，是爹娘，五脏是儿女。那么大家回忆一下，你深刻的观察一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多人呢都说父母偏向，小的时候父母向着谁呀？向着老小老鸭，因为他们最小啊，所以父母最疼爱他们。大了之后呢，各自成家立业，事业有成，父母还是偏心，他们最向着那生活条件不怎么好的儿女，是不是？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父母的仁爱之心，他也总是向着弱者，这就是元气的本性。所以我给大家讲子母养生文化，所以我给大家讲元气五脏任督二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让大家明白这样的科学道理。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要讲的是30个点穴120，涌泉穴和百会穴水火相济，心肾相交的作用。早晨晨起按百会，兴一身之阳气；晚上睡前搓涌泉，来滋润一身之阴气，达到阴阳调和，对失眠症，是吧？对什么呢？阴虚内热、阳虚外寒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尤其失眠症的心肾相交，用劳宫穴搓涌泉，更是对失眠啊、肾结石、心肌缺血有着奇特的调理作用。希望大家呢亲自的把它实施好。今天呢，我给大家说30个点穴120，6大生命强壮药穴。我给大家说的是大椎穴。大椎穴是三关的第一关，我把它叫天下第一关。大家现在就可以伸出手来，每个人都伸出来，你摸一摸你的后脖梗子，摸一摸后脖梗子，你的后脖梗子是凉的还是热的？如果您的后脖梗子是温热的， 我告诉您，您的脑血管一定是畅通的，颈椎没病，头脑健康。如果您告诉我您的后脖梗子是凉的，那么就请您在您的大椎穴上拔罐，拔完罐之后用螺旋的磁场在大椎穴上进行加强，因为那是颈椎病、椎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的信号。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古人养生顺天时啊，和四气。那么中国古人的养生之道上讲叫春捂秋冻。春天为什么要捂啊？哎，你看春天我们吃春饼，哎，要发那豆芽啊。你的豆芽啊发的时候，你上面如果压的是块青石板，那豆芽长得就是又粗又壮。你如果上面只压一个什么呢，小盆儿或一个盘子，那豆芽呢长得又黄又长又细。你看，所以呀，生命是需要压力的。春天捂一捂，人的阳气生发，哎，避免伤了阳根呐，哎，这是春捂之妙。因为春天之后是夏天，要更好的发散。你春天没捂住，到夏天就容易上火。你春天捂住了，捂的毛窍都打开了，生发之气开了，你到了盛夏季节，你到了发散的季节，你那管道就是通的。而秋冻，秋天呢人要动一动啊，不要呢着急穿衣服，哪怕呢冻得清鼻涕拉瞎的，哪怕冻得感冒了，你也别害怕，是吧？原来啊，我们总是用人感不感冒来衡量一个人的健康水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免疫力的高低。实际上啊，这个不完全正确。中国古人讲啊，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真正的长寿老人绝对不是医院的大门冲哪儿开都不知道的，绝对不是从来没得过病的。真正的百岁老人、长寿老人往往是在与慢性疾病的斗争当中茁壮成长的。所以啊，开春啊、立秋啊、感个冒、发个烧啊、换个季节人得点小病，那就好比大军出征之前做一做那军事演习罢了啊。特别我们呢为人父母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你看那年轻的父母他不懂，哎呦，孩子感个冒赶紧吃退烧药，直接上激素。这呀不是对孩子好，虽然用上药孩子就好了，但实质上无形当中已经摧残了孩子的免疫力啊。你看那个孩子老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那个孩子就娇气啊，摔一跤趴地下哭着不起来啊，比妈妈给扶起来，妈妈还得打地两下，哎呀，让他把咱们宝宝给拽了哈。你看，但是跟爸爸一起成长的孩子呢，你别说摔倒了啊，自己爬不爬，摔倒了爸爸根本不服，过去还照屁股来一下，你瞅你那个笨，孩子哭都没敢哭，一哭了爬起来了，下次记住了，再也不摔跤。所以啊，人常讲说养不教父之过啊，养不教父之过。所以啊，母爱啊，母爱它是天下最伟大的爱，但如果只有母爱而没有父爱如山的话，那么你那个孩子他是没法承受社会的风风雨雨， 他是没法来承受后天的社会压力的。所以呀、啊、我们说呀，一个健康的孩子一定是父母双全的。所以说你像有些单亲家庭，那个孩子性格他就容易成长畸形啊。所以啊，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和谐的家庭，他将造就的是性格哎非常全面、意志非常坚强的下一代。人生教育如此，人体五脏的协调和平衡也是如此。所以啊，孩子偶尔感冒发了烧啊，啊，不过38度不吃退烧药，熬点生姜红糖水啊，是吧，给孩子艾叶擦擦身呢，能扛咱就扛，能挺咱就挺，下次再遇着病咱心不慌啊。如果次次都得上激素，次次都得用药，那么您这孩子将来呀、啊、就成了药匣子、药篓子，离了药可就玩不转了。哎，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明白这样的养生的道理。真正的健康、真正的养生、真正的长寿，它不是无病，而是在病中成长，而是在病中锤炼，而是在得病的过程当中学会呢与病做斗争。所以养生啊，绝对不是照本宣科啊，说我买一本《黄帝内经》啊，我再来一本的《穴位图谱》，我摇身一变我养生专家了。你那个养生专家叫纸上来的终须浅，哎，实践才是真正的出真知的。所以啊，大家伙儿，您听咱们的健康节目，跟着我一起来学习中西医相结合的文化疗法，你光听不做，光学不练的，你是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健康的。所以我要求啊，每一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你不是张嘴问问题，你一定是打进电话就给我提意见。提什么意见呢？就是您在实施中西医相结合养生疗法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啊，你的感受有了感受，有了改进，有了提高，那么你的身体才能拥有健康，而不是总是坐耳论道啊，动不动徐老师我跟你探讨啊，你探讨个什么呢？精髓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又何谈探讨啊。所以说我还是说你先实践，哎，回过头来咱们再研究再探讨，您才能够真正的学会健康。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艾条、艾灸、大椎穴。艾灸大椎穴，大椎呢我把它叫天下第一关啊，我给大家讲过，这个是专门调治颈椎病的一个专利穴位，不但可以调还可以查啊，你到医院做 CT 做核磁，有的人给我打电话，哎呀徐老师我给你念念我这个核磁共振的报告，我这颈椎什么三四节突出四五节膨出，有什么椎间孔狭窄，这个椎管这一大堆。不是你念这些有用吗？你明白吗？我不懂，我不懂你说的干什么。大家伙你一定要明白，你那些叫解剖结构，除非大夫动手术才能用上，不然的话一丁点的意义都没有。你说一句你脖子不舒服不就得了吗？你不舒服我有办法让你舒服，你不舒服是病，你舒服了疾病就康复了，不就这么简单点问题吗？所以呢，我教过大家颈椎自查疗法，伸手摸脖梗子，你的脖子是热的是凉的？有的人说脖子是热的，好，没有颈椎病。有的朋友说我脖子凉的，冰凉冰凉的，一定有颈椎病。怎么这么说呀？你的颈椎是天下第一关呢、啊、蘑菇不忌长在痉挛垫上，你这颈椎是天子脚下呀， 所以这儿的气血供应的一定是非常好的，而你八八凉就说明这气血已经不通了，不通了我就有让你畅通的办法，隔姜灸啊，生姜一块捣烂如泥，啪直接给你贴到大椎上，或者磨好的姜汁也中啊，生姜一块贴上也中，拿艾条就对着这大椎穴烤，一次呢灸个7到15分钟，灸大椎是非常舒服的。但是我这个方法是改良后的，古人灸大椎怎么灸啊，哎，你看现在有些不良青年什么上网成瘾的，是不是啊，哎，逃学成瘾的，喝酒成瘾的，吸烟成瘾的，我跟大家说呀，孩子们没错，错都错在家长的身上。前段时间新闻报是在桂林吧，一小孩15岁上网成瘾，养不教父母之过，所以作为父母，你连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职责你都变成了花钱让人帮你教，你又有何脸面去埋怨别人呢，是不是啊，我昨天有个朋友啊，是个大老板啊，孩子很小感冒了，哎，那媳妇儿打电话，哎，赶紧给孩子买药去，我那朋友说什么，好，我马上让我的助手去，结果被媳妇儿给痛痛的 K 了一顿，说这孩子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啊秘书的孩子，人家平民老百姓孩子得个病，爹妈的守在跟前，你这都当了大老板了，难道只要钱不要亲情吗？哎呦，给我那朋友数的那脸一红一白的。回过头来我们静静的想一想，是吧，他媳妇说的对不对？太对了啊，太对了。所以现代社会我们经常埋怨，哎呦，现在这个青少年呢犯罪率很高，什么上网成瘾的少年犯可多了，我告诉大家，千万别怨我们的孩子，多看看我们这些父母在干什么。这些犯错误的孩子，哪个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所以古人讲，先成家后立业。所以古人说，静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是说说而已，这就是人世间的伦理。